好， 好，翻嚟第二节啦。我哋今日嘅讨论话题系新都补选嘅经济逻辑啊。 系。 咁刚才就讲到讨论到民主大局啦。假如你系喜爱，因为我哋经济学里边成日讲嘅，因为 goods 呢样嘢咧，即系对你好定唔好嘅嘢咧，视乎你系中唔中意嗰样嘢。 喜好啫嘛。 所以如果我哋而家暂时系假设咧，你觉得咧民主大局系 goods 嘅。 系 嘅時候咁嚟討論嘅，不過你啱啱個論調就好神奇，你話係投俾周浩鼎嘅，咁可以繼續訪問你。 嗱，一定要投俾周浩鼎。嗱，你為咗香港民主咧，你一定要投周浩鼎，因為咧依班即係點講咧？你而家依班叫做泛民主派咧，就太落後於形勢啦。係咪？咁你嗱，佢哋而家出嚟話俾人哋攻擊佢啦。你話周浩鼎入去議會會修改議事規則。喂，好似你哋趁阿鬱敏唔喺度嘅時候，都修改咗議事規則喎，令到裡面立法會嗰啲事務委員會主席都可以趕人走喎。 因為大家回顧一下，記唔記得喺 2010年， 我唔記得邊年啦。 係五區公投嘛，五區公投嘛，10啊， 修改議事規則。 佢哋成班人唔喺立法會先可以修改噶嘛。 黨有四票，除咗唔可以之後，都贊成。修改議事規則 是嗰次11嚟嘅吧，我記得唔係10喎。 公民黨應該就冇咁多票喺度，因為咧有兩個辭咗職啊嘛。佢哋係辭咗職先至嘅，即係嗰三個，即係社民連三個辭咗職先至可以俾佢哋投到票噶嘛。李卓人有份投票嘅。 唔係修改議事規則就當時係令到嗰啲。 事務委員會 的主席都有權將議員趕出去離開議事堂啊嘛， 冇錯。 咁原本條規則就係唔可以咁做嘅， 係啦。 改咗之後咧就可以咁做啦， 係啦。咁我記得好清楚咧，李卓人有份嘅。嗱，咁老實講啦，佢哋中咗落嚟， 呢個係符合你剛才所講嗰個邏輯嘅。 唔係，當時未有嗰個招土政策啊嘛，而家有招土政策咧，就要希望執行嗰招土啊嘛。即係當時我覺得啱㗎，即係如果你哋。即係將所有嗰啲建制派議員咧，就選曬入去，將所有泛民踢走曬，都仲冇效嘅話咧，冇辦法，只有出此下策，犧牲雙黃一層，將三個咧掛喺嗰個門上開嗰度，凌遲逐忽肉割落嚟， 當個袁崇煥， 當袁崇煥一樣， 驚醒咗我哋， 係啦， 唔係冇咁暴力先啦。 唔係， 講翻啲經濟邏輯先啦。嗱，我咧就覺得應該投起本土派喎。係啊，不過咧個邏輯都同你一樣嘅。 係， 因為咧投起梁天琦咧，應該咧就可以成功保送周浩鼎嘅。 係啦，保送周浩鼎入去咯。 即係任何方， 唔係因為我唔中意梁天琦，而係事實上，事實上咧就係即係個市場分析咧。 目標係要周浩鼎贏啊嘛。 就係冇辦法。令到梁天琦咧同學一贏嘅，咁咧如果投俾梁天琦咧，其實我都頗肯定咧，周浩鼎會贏嘅，因為會足夠介死阿楊岳橋，咁樣咧係符合咧招土政策， 係，甚至乎咧 令到建制派佔成立法會直選嘅多數，可以通過不宜嘅議案， 係 直接加速。社會運動抗爭 係依個係最節省社會成本嘅，因為快嘛，嗱嗱聲即刻爆發革命係咪？咁啊最慳嗰個叫交易成本啊， 減低立法會糾纏咯， 係啦，減少個糾纏， 半島大團結， 唔係大家即時隻抽啊，即時搏廝殺啊，係唔需要再長時間嘅抗爭。 因為我唔同意投俾周浩鼎啊，你投俾梁天琦，你話俾梁振英聽，我就係送個暴徒入去啊嘛。 都啱， 再加上咁一来就保送周浩鼎，二来就表态投俾梁天琦支持旺角暴动。 啊，系喎， 系喎， 系嘛？咁我分析出嚟个经济嘅逻辑系咪 咁 嘅？ 应该咁嘅。 阿大肥点睇啊？ 唔系， 但系我难同 angle 啦，你应该有第三个 angle 啊嘛。 第三个就冇啦，不过我哋嗰句说话， 你第三 angle 就系投翻俾杨岳桥。 因为如果以咁嘅逻辑嚟讲，泛民本土大团结。我哋共同努力，年纪大嘅和你非非嘅投周浩鼎，激进本土啊暴徒就全部投梁天琦， 系啦， 我哋嘅唯一目的啊，终极大团结， 系啦， 目的咧支持周浩鼎， 目的就系要所有泛民输晒，今次立法会冚家铲，咁啊之后咧，咁香港嘅社会咧就一片红， 等等咁咧。 唔好滑波先啦。今次補選啫，嚟緊仲有立法會選舉啊嘛，我要計算嚟緊九月立法會選舉嗰個得與失啊嘛。如果你係諗住用今次新東補選嚟作操盤嘅話， 哇！咁呢個係示範作用啦。如果呢次贏嘅，咪下次齊齊本土派出嚟選嘅，咪全部投曬本土派。咁咧，所有民建聯啊、工聯會出嚟，我哋所有人就老一輩嘅和你飛飛嘅人，全部 冇錯啦。年紀大嘅，總之45歲平均。45歲以上全部投俾，唔係全部投俾建制派啊！ 嗱，我話俾你知啊，頭先你咪話而家香港人學國內啲嘢學得好快嘅，國外興做啲咩嘢？如果有一種貨品好好賣， 係 嗰啲叫山寨貨啊嘛。 係 當如果今次本土派啲票好 Q 多嘅時候，例如有梁天琦同學攞到好多票咧，我話俾你知，嚟緊九月嗰個立法會選舉點？ 全部都係本土派， 會變咗好乸多支旗叫本土派咯。 係，甚至乎劉國勳都扮本土派，係嘛？ 喂，我係民建聯，如果見你好 Q 多票，如果梁天琦一贏嘅，周浩鼎出嚟話我係本土派啦， 個個都係本土派， 使乜做民建聯副主席？ 喂，人哋民建聯而家都話係本土派喎。幾時唔係本土派啊？個個都話扎根本土、扎根香港噶啦，唔係人哋叫做民主建港聯盟喎。 民建聯叫民主建港聯盟，呢個改名叫本土民主建港聯盟。 喂，周浩鼎撐暴動啦，你睇佢幾支持民聯會？ 係啊，全部其實佢真真正正係支持梁天琦嘅 暴動派啲 係啊，冇錯。 周浩鼎話咧，個六七暴動咧，佢未出曬，佢唔知咩嚟嘅， 答非所問佢呢個叫。 唔係咁， 你支唔支持？你話你未出世？ 唔係咁，嗰個叫做咩啊？嗰個叫做南京大屠殺，你未出世噶啦，你又出嚟批評日本人，你批評做咩啫？係嘛？唔關你事噶嘛，你都未出世， 係啊，你都冇記憶， 你有冇證據先？ 嗱，好，我哋頭先講咁耐啊，兩位主持，我哋不如試下分析翻。頭先即係銜接翻第三種可能性先啦，票投楊岳橋有乜諗咧？ 飘头 杨 国桥啊！ 飘头杨国桥，麻麻地， 即系而家我哋做节目又好，而家呢个香港嘅潮势，即系个形势浩浩汤汤。你睇下一百毛啊，林日希佢讲嘅，佢叫晒佢，佢虽然佢唔系新东选民，但系佢叫晒佢家爷仔乸识得嘅全部投。啊， 梁天琦 咁变成咗我哋咧，亦都顺应啊呢个潮流。 系 杨国桥，我哋都系买佢书噶啦。 咁嚴重？咦，好情況好惡劣喎，即係咁計。如果買落會輸嘅，即係如果以波膽計算咧，條飛買唔買一個先？睇賠率啊嘛， 睇賠率。如果有得買，買周浩鼎啦，買多少真係 買周買多少周浩鼎啦。 可能低水啦， 我同你幫我刪船。 哇！喺啲黃成志喎，原來你個 friend 係黃成志。 嗱，調翻轉頭喎。應該咧，周阿方國生出翻嚟咧， 我哋而家一路好易搞定，得三條友選咁。 係啊，如果唔支持我方國生，你哋可以投俾阿黃勝之，咁應該補翻飛嘛？呢啲叫借花敬佛啊嘛，係咪先？ 係啊，喂，要講翻其他嗰啲候選人至得。 哦，我唔識， 我真係唔識啊！我但我唔 知道，我唔係乜水。 我以為得三個人選嘅啫。 冇啊！屌你咩？你嚟告鳩我啊！我係唔會講嘅。 唔係黃勝之講方國生梗唔得，佢係候選人啊嘛。我哋講邊個關咩事啫？ 係啊， 唔關事。 我哋唔使講其他咩，其他咩我都唔撚記得。 係選舉經費又唔使我俾， 咪係咯？你咪計落黃勝之度咯，選舉經費，屌係咪先？ 咁呢個新東補選呢個咁騎呢 angle， 咁應該都係我哋呢個節目先獨有啦。係 啊， 唔係無論情況，應該其實唔係根本唔應該投俾呢個叫做梁天琦都係，因為咧梁天琦嗰個年資咧就比較 young 啲， 嗯， 應該都係周浩鼎噶啦。 系，咪以賣嘢角度嚟講咧，咁一定係周浩鼎同埋楊岳橋好啲嘅，咁咪話曬一個律師一個大律師， 係咯，一個小律師一個大律師， 即係賣嘢嚟計。 我哋比較即係講真説話咯，靚仔嘅咁啊，賣相好都係周浩鼎靚仔啲啦。是咪啊？ 大家收翻周浩鼎， 系咪啊？ 系咯， 系啊！我覺得周浩鼎靚仔啲。 我哋入到主流呢個節目，我相信入到主流。 系啊！你睇下，楊岳橋成個蘇浩咁啊，講嘢咁樣啊，温温吞吞，即係大陸叫温温吞吞，即係嚇講啲啊一啲力量都冇嘅，咁梗係揾個有力量噶啦，起碼錢有力量啊嘛，係咪啊？ 係啊！嗰三條友收共產黨錢啊，肯定俾人講。 唔係你頭先講得好好，你頭先講得非常之好。因為咧，你俾人感覺你似蘇豪咧， 係會有蝕底。 係，我知點解你講咁耐，點解會符合經濟邏輯啦？因為我哋而家講一講完呢啲説話，其實我哋有錢收嘅。 冇錯， 你講啱唔啱？ 啱。 咁啊，我哋唔使读户口啦，你哋私人嘅身份，我哋户口啦如果想入钱嘅， 系啊，民建联私人私人 WhatsApp 我啦。 系、 啊，我哋啊呢个竞选啊，我哋系唔会收你任何费用嘅，私底下就另计啊。 咁啊，个补选仲有冇补充啊？差唔多啦，系嘛？即系关于呢、這个， 因为都系啦， 经济学逻辑嘅选举， 冇错。因为咧，阿 Tony 成日都讲，我哋讲真说话嘅呢个台，所以我哋真系讲真说话。 系， 我哋唔系好似乜乜迷迷台嗰啲咁，唉，成日讲反话。你听下寻日嘅啊呢、這个， 喂，萧耀扬， 啊，帮佢卖下广告啦，讲反话。啊，呢头个把口就讲正直。啊，喺呢度抽下水啦！啊，好彩我寻日唔喺度，或者今日我哋 二台联播，等我又抽少水先。琴日我听闻好似即系原来保释咩啊？保释啲占旺唔系旺角嘅示威者系 人格高尚， 高尚。早知道我扑落去啦、 啊！我而家都觉得 病啊！病啊如果唔系我攞去噶啦，其实。等我即系人格高尚翻啲啊嘛！ 哦，唔好，下次我哋联系啊梁。 咁所有泛民律师都有落去，都有保释过嗰啲恐灯者嘅喎。 系啊。 咁所有人都人格高尚，咁佢哋大部分出自民主党同公民党嘅喎。咁咪即系嗰两个党人格高尚。 系。咁应该票投民主党。 咁冇理由你呢个两个党嘅人格高尚，而呢两个党系唔可以投票噶嘛？呢、這个唔合理噶嘛？ 系喎、 啊。系咪？即系当然，当呢两个由高尚人格组成嘅党， 可能好多 出嚟选 听众都唔知道我哋讲紧咩，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我唔知道。 因为寻日我咧就唔觉意收听咗一个、全香港最高收听率嘅网台节目，其中有位主持佢话，因为佢觉得杨岳桥先生啊喺呢个咁嘅环境选举嘅情况底下，仲系去保释呢啲暴徒。他是人格高尚，所以他投票给他、但是他不支持民主党和公民党、但我知道包括 Johnny 在内、他们都曾经在占中的时候保释过这些人，我相信他们都是人格高尚，那为什么不支持呢、 明白、 所以个背景是这样， 好， 个逻辑非常混乱，令到我昨晚成晚 不是啊，良好啊，九月投票给我 好， 班会选举， 班会选举好， 竞选做班会主席系，好，差唔多啦，话选举，选举呢 part， 咁啊，我哋跳翻去啲正常啲嘅经济话题啦，因为好多人咧就觉得我哋个节目咧就系、一时咧就系、大 N， 一时就大肥咧，咁啊导致咧佢哋成日听你啲故事听唔晒。他們有時想追問翻你啲嘢咧，就覺得一集我明明聽緊大 N 講緊創業，忽然間下集就變咗大肥，大肥講講下佢啲做生意，跟住又忽然間又變翻大 N， 咁咧就有啲辛苦。咁所以我哋而家第二節插入翻講翻阿大肥嗰啲做生意經歷先啦。咁我哋可以一次過完，即係完整啲咁講翻啊嘛。 嗱，即係咧，因為之前咧做節目咧講過話咧，做生意咧。有一行生意是最低风险，亦都是、最高回报，入门门槛最低的呢，其实有些网友曾经问过、其实呢我就那时候讲是做车的，不理你做任何的车，即是除了胡苏贞叫你买那些这样的快餐车之外， 快餐车是 因为那些 你即是讲紧 vehicle， 即是真的揸那些车嘛， 是的，即是用车来做生意的， 是 的，那呢做的士有牌价升，但是你本身是没有能力去给这个首期的。 但是我想问那些货 van 和大一点的车好像个牌不同的嘛， 所有牌不同， 即是你考个牌， 考个牌不同，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讲，即是 我最大的大佬教我的，男人读得书少不要紧，一定要考到个车牌，车牌就是烂面了，你更冻都好，你一定有件衫着，一定有事做。咁我細細個，雖然我嗰陣時唔係揸車揾食，我都聽佢講，我哋五兄弟都係揸車揾食而家，因為揸車嘅門檻做老闆嘅係特別低，你只要做從貨 van 最簡單嘅入門開始，你買架貨 van， 原則上車行係要俾一成首期嘅， 咁但係正常嚟講，佢都會將你嗰一成首期咧就會打埋落條數。明明你30万架車，佢就同你財務講呢架車值33万。33万 呢部分讲慢啲，可能佢啲听众唔明。 架车系33万， 即系例如嗱，我想买架车，原本30万嘅，咁但系就边个将个价变咗33万啊？ 就系嗰个 sales 会同你讲，你俾唔俾首期？如果你唔俾首期嘅，佢觉得你即系信用良好，即系银行系冇花嘅情况底下，佢就会同你讲系33万。 其实架车卖33万， 30万、33万，因为财务嘅要求系要俾一成首期 嘅。咁我就俾30000做首期。 系啦，但系实际上你一毫子都唔使俾，因为佢嘅车价33万，佢实收你30万。 系。 咁嗰30000系冇咗嘅，呢个新车计。咁二手车仲好，仲容易啦，因为二手车冇一个实际定价。 系。就真係好睇間車行點樣報嘅啫喎，嗰、那個 係啦，但係 即係個彈性更加大咧，即係做呢件事嘅時候 係啦。咁我就講翻33万嘅話，咁咧另外因為嘅利息係你同車行嘅協議嘅，正常最低嘅利率買車嘅最低利率係2厘嘅啫，但係好多所有嘅你買新車，佢會同你講話3.75厘或者3.5厘嘅息口全包現。佢就將嗰個息口調高咗，然後將嗰筆嘅差額就幫你買埋牌費同埋呢個現疏，即係保險回贈翻俾你。咁就變成咗你車價還車價，但係實際上你保險牌費你攞車係一分錢都唔使拎出嚟，就係你每日供款嘅啫。所以你有一架車就係一個生財工具，你做任何生意要裝修。要租約俾上期按金，做車係唔需要。你買架車入 GoGo Van， 入落佢啲 call 台，你就已經可以即時做生意。咁你係完全冇，呢、這個就係生意嘅起成本。起路 最緊要你做依門生意之前，你一定要識得揸車先啦。同埋有嗰幾種牌先得啦，因為你唔係普通揸私家車可以揸 嘅。都唔係零成本嘅，最得閒就要考牌啦。 幾種牌嘅？你因為咧，你揸私家車轉貨 van 已經考咗個牌啦。 其實你可以一開始轉貨 van， 係 因為一考貨 van 咧，私家車牌送俾你。然後咧，你貨 van 之後咧，3年之後就可以。就考中型貨車， 係都唔係，所以唔係唔能夠唔係即刻嘅，即係 3年啦， 係咯，都幾高㗎。 所以我 大家都唔好覺得係快得唔緊要啊！哇，一聽完呢條橋，即刻去做，咁即刻幾年我有好多架車啦，咁你就 如果你 錯咗啦， 你都有大貨，有啲有大貨車牌先啦。 咁你 van 仔一樣係可以做㗎嘛？由 van 仔做起，貨車亦都同等原理。但係當你架車，我即係話你入到入線啦，做收 call 台單都好啦。你勤力肯做，有份人工。第二，你揸銀行嘅利息，車會折舊嘅，佢唔係樓，唔會升值嘅。但係你折舊都好啦，就即係以會計角度嚟講，你供嘅車每一個月嘅供車，就有60%係你嘅折舊咗，係回顯翻俾你。即係換説句説話，30万架車供完，正常嚟講可以供5年嘅，有啲供4年啦，睇你個負擔能力。因為每個月嘅供款，你視乎你自己決定。咁咧，正常嚟講，你供完5年之後，呢架車就賣翻18万。但係你做 即係會計上嚟講喎，頭先嗰個係。 係啦，但係如果你話你做任何生意，你未裝修，當你唔做或者做唔住，呢啲裝修你一毫子都帶唔翻走。 係冇錯， 呢筆係蝕緊，只有做車你可以攞翻呢一筆錢。你即使話你每一個月嘅帳面你蝕，或者人工貼多少落去。但是到最後你都會儲返一嚿錢俾你。 因為呢我有聽啲朋友講呢，佢有啲車甚至乎係揸咗1年啦，佢唔係可能揸3年啦。佢賣返出去同佢買入嚟，佢買嗰啲係二手車，買同佢賣出去嘅時候同佢買入嚟嗰個價錢係一樣嘅。 咁但係二手車做唔到咁高按揭 㗎。其實二手車呢做按揭車價係車行同你定㗎啫。最紧要都系你嘅记录信用良唔良好，所以咧所有创业嘅或者正常做生意嘅， 准时工钱要有良好嘅 credit 嘅记录， 系冇错， 信贷记录 系啦。其实出嚟社会咧都系最紧要，你 keep 住个底唔花咧，你将来就可以做好多嘢。如果花咗咧，好似而家好多大学生未毕业已经要搞破产啦，佢咧。嚟緊會係做少好多嘢 㗎啦，未畢業俾人拉暴動添。 唔係嗱，咁啊頭先咧，阿 Johnny 講起一個提出嘅問題， 未必啊，就算我而家聽我哋節目啊，都未必百分之一百嘅人知道咩叫上會嘅。 嗯，係啊，係啊。呢、這個可能比較年輕聽眾 嘅，係啦， 有啲人聽佢到底上咩會咧？我去邊個會啊？黑社會定咩會咧？佢哋唔知上會解咩？ 上會意思 解釋下兩位 財務公司，即係其實咧，而家香港做車會嘅咧，東亞銀行，呢、這個星展有做嘅，但最主要都係建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工商銀行、永亨、大新銀行、富。即係呢幾間銀行主要嘅一立財務，其實主要做呢、這個。咁如果你話上的士嘅，有另外一啲嘅主流嘅匯豐、恒生，佢哋係唔會做車會嘅。咁只有係呢啲銀行做車會。所謂車會就係即係話你用架車抵押俾銀行，銀行借呢筆錢俾你，然後令到你即係好似你買樓一樣，你俾 首。其實一個簡單嚟講係按揭。 冇錯， 按揭。因為咧買樓咧，好多人都講上會嘅，因為咧可能俾車影響到咧。 係俾車影響。以前唔係咁講。 以前唔係咁講嘅，而家就哎喂要上會喎，點樣點樣？即係咧，一般買樓大好多啊嘛，買鋪咁樣話，買一個鋪三億嘅鋪，喂我都要上會喎，咁講話咁啊，你咩會啊三億嘅？ 但係坦白講，我早幾年我第一次聽上會，因為我唔係揸車嘅，我都以為你講緊入某啲會攞到某啲優惠，我係完全唔知佢講緊咩嘅。早幾年 係 啊，咁啊，仲有一樣嘢係最緊要嘅就係。做車的生意一定要超過25歲，有車牌你冇揸過唔緊要，一定要超過3年，因為如果唔係你買唔到保險，買唔到保險你上到會都冇用，因為唔會批俾你，到最後尾都唔，所以一定係25歲夠3年車牌，咁你就可以擁有第一個生財工具。 係，咁大家應該了解多好多啦，就都有啲條件嘅，咁就雖然就唔係好苛刻，咁但係都有啲基本嘅。 但係門檻低咯，真係做生意嘅門檻低。 相對嚟講低咯，係咪？ 咁我相信到你創業，我諗你應該我唔知啦嚇，廿五歲都正常嘅，都正常嘅。 但係以前唔係噶嘛，以前好多一讀完書，有好多好中意揸賽車啊，或者揸飛車咁樣，佢第一時間夠18歲。 考车牌、 就考车牌，年除就买货 van 开工噶啦。 好 多 咁而家得唔得？而家唔得啦，系嘛？ 咪25歲3年牌。 系咯，而家唔得啦，因为而家收紧咗好多嘛。 系啊，因为其实嗰个出事率。 咪以前咧，即系香港人，因为咧搵食艰难咧，好后生啲人出嚟创业嘅。 系。 而家就推迟咗。 咁你以前同教育制度有关，你啲学位冇咁多噶嘛，冇人读书读咁耐啊嘛。 系，可以咁讲啦，系。 系啊。 咁我都十幾歲， 你想讀都冇得讀啊！ 我都十幾歲出 嚟讀啦， 係 啊！而家譬如香港做運輸咧，即係講做運輸咧，我熟悉啲。好多千奇百怪嘅揾錢方式。 你有個朋友做運輸業，好似都做得好大下喎，後屘慢慢講俾我哋聽下。 有好多朋友應該咁講，咁我其實咁講啦，中港運輸。就講中港運輸舉例先啦，即係你唔好講話啲大老細本身嘅，而家兩地油價有差額。大陸嘅油價除咗電油之外，柴油係貴過香港，所以成日話走水貨，走水貨上高嗰啲係蝗蟲，其實唔啱。香港先至真真正正係搶奪我哋香港資源。如果你咁 香港人， 香港人，因為其實所有做中港運輸。有80%以上物流嘅，都走緊油渣、柴油，即係我哋嘅柴油係翻大陸嘅。所有嘅新車，你而家見到 Scania 即係歐洲車，全部1500升缸，啲所謂貨櫃車，佢哋香港係用一個會員油啊，因為唔經油站。喺沙士期間，曾經因為本地嗰個物流業蕭條，香港政府就有個政策出咗。就是凡是不去油站入油，你可以直接去油庫提油出嚟。佢而家嘅油價係同緊你油站入嘅柴油係爭接近3倍價錢。 哇！ 而家大概我諗油站入油1升油係$10到啦。但係如果你入呢啲直接由油庫提出嚟嘅油，係2.6至2.9之間港紙。而大陸。就通常嚟讲，就比香港大概贵3蚊到。咁呢个情况嘅差价仲系人民币，变咗好多人其实唔系做紧货运业嘅， 是最主要落到嚟香港去呢啲所謂油車嗰度入油，入爆咗油，然後走翻上大陸，然後放每一升油賺一蚊人民幣，千五升油，我當佢留翻200升油 揸車要 喺個底嗰度。佢淨係空車過關就執咗1300人民幣，一日走兩轉就2600蚊，一個月30日。你話佢一個月嘅盈利有幾多？唔好講大水貨， 因為有2000幾已經好，都即係都幾唔錯。 唔好計打水貨，係 啊，係淨係即係淨係入油啫喎， 淨係油唔計佢做唔做運輸，乜都唔計，係 係 就係呢條數，係 咁啊，十分之好喎。 我哋呢段时间差唔多，我哋继续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深入探讨。